据南朝鲜时事点评报道，南朝鲜国会的一名在野党议员8月1号在网站载文指出，当局决定追加部署萨德，这是屈服于美国压力的结果。文章指出，美国通过萨德部署来驯服中国，考验现任政府对美国的忠诚。另外，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撤销萨德部署星州斗争委员会、原佛教守护星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和居民8月2号在青上北道星州郡草田面勺城里村会馆前举行集会，表示反对当局决定追加部署萨德。